너에게 모든 걸 바칠 수 있었다. 내 맘을 치우지 마. But I don't know 내 맘속에 언제부터 네가 산 건지. I don't know 너를 보면 설레는 이유. 나를 스쳐 지나가도 돼. 네가 날 다 잊었으니까. 네가 기억할 때까지 Plus， 不要 double， 要 triple。夜空三连拍。 Oh my god， 他一面也참얄미워。오늘같은날마주쳐。 심할 때마다 불쑥 나타나 뒤 헤엄치듯 멀어지는 너 똥을 보라를 일으켜

欢迎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 九七点四，每晚十二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 窗户全给关了，祈祷灵感的泉眼不会干涸。城楼里装的白色废料和木屑堆成山，伏案后的铅笔就像根被草压延碎的甘蔗。取下了氧气罩，在平行宇宙的卧室里做自己，审美依然保持一贯的偏执，是某种不断的鞭策，提醒我远离有关镁光灯下荣誉的牵扯和离奇浓眉的圈子。Don't make a yenge What is more infrequent in metals in the fear。 我愿意承受从碳到钻石的生长痛，把鲜花和掌声耐心留在我登场后，沉淀后的韵压得真讲究，即便我碎成岩层的颗粒，我也依然会留在地下，继续我虔诚的歌曲。因为看到过太多灵魂之树的年轮被割去，所以才选择在这浓密的阴霾下，用光和水治愈他们的伤口。入夜的茶叶香薰，我又多加了点。经常梦到爬上山巅，现实却还差得远。跳进太空站，就像行星掉入黑洞里，总一些东西不断的在用各种方式推动你。上铺的霓虹，门外是烟火，门内依然死寂的都没法形容。再次循环，这次我的铅笔都变得很灵活，灵感就像台 MK1 在不同的信息里停泊，被洗礼了。这种感觉像是被某种外界力量给予的，但我仰望它像吸了平民仰望欧几里的，但我欺负它头顶自然就开始下起雨了。该怎么用贫乏的文字比拟呢？上万双眼睛盯着，让我脸红心跳，各种声音有时很温暖，有时寒冷同病叫，乐或者的尖笑就在我耳边牵绕。落井下石后是群潮的蛙鸣响如鞭炮，他们雷达被人翻译成无数个花俏的版本。别试图解读我，因为你永远都看得不完整。习惯性无视我高光，无限地放大我短板。这间卧室理解我所有的幸运和难产。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The deepest meditation DVD sensesThese lenses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The deepest meditation Faces your faces Releases all the tensions DJ 麦同学回归故国 FM 九七点四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就是不想，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Y2J, yo, that's the way. We came straight game with the straight off the chain with the look I can't touch. We the illest true pimps of the collaboration locked with military fusion. Kicking over the globe without any hesitation. Vision, total domination. Kicking suckers out with the stop us, no position. So just back up, back up, yo, way up, way up. All your tickets up, smack up like Tupac. We hit them up, too cold to go. Yo, we too hot to handle. Ladies, are you ready? About to hit you with the scandal. Yeah, yeah, 一旦伸手，黑暗接管这宇宙。 就够。

感动心。